别划我的车，车漆很贵，车漆很贵，修车很累。 家中网红啊，没有个好东西，那那外表再美丽，却有个犯恶臭的内心。没错 ，A B C， she wanna be 有哈尔滨的口音，露出我的牙齿，哈哈，记住我的口型。啊 是哪个呀？